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第85集。 边南心里有点不踏实，点了点头就快步走出了场地。 你还没说我的技术问题呢。 边南回过头，那人脸上没什么表情，也不知道这句话是在挑衅还是真的在问。犹豫了两秒钟之后，他还是回答了： 你力量挺好的，就是几拍以后就没有用肩部力量了。 受教了。 边南没说话，低头从看热闹的几个人中间穿过，往椅子那边走过去。他觉得自己今天这事儿干得有点傻了，伸手刚要拿资料闪人的时候，边南看到了站在椅子后面的石江，他顿时有些尴尬，刚才那幕没准已经被石江看到了，不知道会给人留下什么印象。 石教练，我手痒痒就 卡得挺狡猾呀，反手力量明显不如右手啊。 我们蒋教练每次训练都得念叨我半天。 边南有些不好意思地抓了抓头。老蒋说过，石江之前打网球的成绩很好，受了伤才没再继续的。自己那点小伎俩估计一眼就被看穿了。 为什么不继续打球了？ 兴趣不够，觉得打下去也出不了好成绩了。 哼，资料你拿回去看吧，明天过来就行。 哦，好的。对了，石教练，刚才那个是训练班的吗？ 那个呀，是罗总家二公子。 啊！ 秋意踩着点在胡同口等着边南，远远的就看见边南一脸郁闷的模样走过来。 我觉得我完蛋了。 怎么了？ 给。 哪来的棒棒糖啊？ 给你和二宝准备的，我有空在这等二宝的时候，多给他准备一点小零食什么的。 靠！怎么总把我和二宝放在一个层次啊？ 你俩差不多。二宝在学校碰上什么事儿回来就跟我说，哥哥我完蛋了。你这实习就几小时呢，回来也很完蛋。 大爷，哎，不过我今儿可能真的完蛋了。我跟傻逼似的跟人嘚瑟球技，结果你知道那人是谁吗？ 这是谁都没事儿啊，你不助理吗？帮着教学不是很正常吗？ 问题是我还没开始呢，而且那人就不是学员，是展飞老总的儿子。 哎呦，那你怎么嘚瑟了？ 天南挺郁闷的，把自己潇洒打罐子的事简单说了。 石江也看见了，会不会对我印象不好啊？ 没什么可担心的，你顶多是方式有点问题，也没什么别的毛病。石江不也没说什么吗？ 就有点不踏实，我这刚去第一天。 哎呀，问题不大，别不踏实啊。不过你这情绪总压不住的毛病得改改，要不以后没准还会吃亏。 嗯， 给你做了蛋炒饭，吃完就没事了。 靠，你这是哄小孩呢？ 其实秋意也没说什么，但就这么几句话却让他心里舒坦了不少。回到秋意家，秋意就进厨房忙着去了，边南进了屋。秋燕因为马上期末考了，在屋里一本正经的复习。她感冒还没好，一边吸着鼻子一边埋头写作业。边南也没吵她，回到客厅跟秋爸爸聊天。 叔，您这几天总咳嗽，是不是晚上踢被子着凉了呀？ 啊？哎，我想踢被子可不容易啊，我只能啊是掀被子啊。 对不起啊，我说顺嘴了。 哎，没事儿，都差不多嘛。哎，听秋意说你过年想上我家蹭饭啊。 让蹭吗？我家太没意思了，我过来蹭个饭顺便帮忙干活。 想来就来呗，反正我家过年就仨人，你来了还能热闹点。你不是三婶过来吧？ 哎，不，我三十在家，后面我过完来蹭。 这还成。三婶啊，还是要在家里陪陪父母，要不你爸多难受。 我家吧，主要是气氛有点那什么，我就喜欢您家这样的，轻松。 哎呀，现在这跟你第二个家就差不多了，成天上我家报道，跟多了个儿子似的。 这不挺好吗？ 边南拉了张凳子坐到旁边，邱爸爸这话让他心里有种微妙的愉悦感，就像是他和邱毅的关系猛地一下拉近了很多，有点暖洋洋的，脑子里闪过对今后莫名其妙的某种期待。他忍不住往邱爸爸身边凑了凑， 要不我认您做干爹吧。 啊？ 邱爸爸愣了愣，接着就笑了起来，在他肩上拍了好几下。正要说话的时候，门外传来了邱毅的声音： 边南，来帮我打蛋。 边南乐滋滋地跟着邱毅跑进了厨房，刚要伸手拿碗打蛋的时候，发现蛋都已经打好了。边南有些茫然地看着邱毅： 这不打好了吗？怎么，你是不是想我了，找借口叫我过来呢？ 邱毅没说话，把锅里提前煮好晾凉的饭舀松。边南从身后搂住他的腰： 怎么了？ 边南，别跟我爸弄什么干爹干儿子的。 为什么？ 不为什么，就别跟我爸弄得那么亲密，不好。 这怎么就不好了呀？我又没干嘛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 邱毅没再出声，埋头把饭从锅里都舀了出来。边南站在他身后愣了半天，突然明白过来了邱毅的意思： 你是怕我跟你爸关系太好了，以后他知道了咱俩的事儿会难受，对吗？ 邱毅没有回答他，只是低头把锅放到了灶上，盯着锅热了之后把油倒了进去。边南在他身后靠着墙问了一句： 今儿这个蛋为什么蛋黄蛋清分开啊？ 这么炒的蛋嫩也漂亮， 多费事儿啊。 平时就不分了，今儿不是你委实习第一天还郁闷了吗？给你弄好点。 边南心里一暖，但沉默了一会儿，他还是闷着声音开了口： 我其实见着你心情就挺好的了，不过现在被你败了心情，一个蛋炒饭收拾不回来了。 我怎么败了？我就提醒你一下，没别的意思。 还需要别的意思吗？就这一个意思就够我赌一阵的了。 这有什么可赌的？ 真逗，本来就跟做贼似的，现在还要考虑这些，这也忒费劲了点吧。 有什么费劲不费劲的，这就是现实。 邱毅没再说话，很熟练地把蛋清炒好了，再把拌好了蛋黄的饭倒进了锅里翻炒。边南突然有点烦躁，邱毅平静的话让他很不舒服，他往旁边的碗橱上拍了一巴掌： 你这人真没意思，就知道扯什么现实不现实的，你是不是从小就这么未雨绸缪的琢磨惯了呀？我觉得要真喜欢一个人，就现在这阶段根本考虑不了这些，不就保持距离，别那么亲热，搞得跟一家人似的吗？行，没问题。 边南说完转身往厨房门口走了过去。等他走开之后，邱毅把火关小了，拿着铲子对着锅发了挺长时间的愣： 我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 不过边南今天确实有些反常，之前他们也有过这样的小摩擦，但边南都没什么明显的反应。今天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去实习碰上事儿了，他反应有点大，或者是攒够几次该发作了。他按边南的口味把蛋炒饭做好了，把另一个高压锅里已经煮好的排骨汤盛进了电火锅里，一会儿可以热着吃。正要叫边南过来端菜的时候， 秋燕跑进了厨房，有些兴奋地喊：“ 哥哥，做好了吗？”“ 好了，你把炒饭端过去吧。作业写完了？”“ 早写完了，我是在复习呢。”“ 真厉害，都会复习了呀。” 秋意端着锅跟在秋燕身后。进屋的时候，边南从屋里出来了，看了他一眼，没说话，直接往厨房过去了。端菜，拿碗筷，边南进进出出跑了好几趟，始终没跟秋意说过话。秋燕因为有美味蛋炒饭，加上复习这个技能带来的成就感，吃饭的时候一直挺兴奋，话很多。一会儿跟爸爸说，一会儿又很得意地跟边南显摆，一顿饭净听他说了。边南话少了不少，跟秋爸爸聊了一会儿今天去实习的事儿，又配合着秋燕聊着，基本没太跟秋意说话。蛋炒饭也没有得到他平时都会有的热烈反响。吃完饭，边南烧了点热水，帮着秋燕把碗洗了。在秋燕和秋爸爸还在客厅热火朝天聊天的时候，他进了里屋，站在门里看着秋意。秋意犹豫了一下，站起来也进了屋。边南打开自己的包，翻了翻石江给的资料。 我先回学校了，这一大堆资料得看呢，明天还得去，带我的教练明天上班。 行吧，明天记着先别管闲事了，多看看别的助理是怎么干的。 嗯，秋意， 怎么了？ 吃饭的时候我想了想，我之前的话可能是有点冲动了，但是吧，这事儿其实未必有你想的那么，我觉得你爸可能，我是说可能，他可能不会反对。你从小到大为他和二宝做了那么多，那么辛苦，我觉得他不会为难你。哎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了。 我爸一直觉得对不起我，他觉得家里所有的事儿他都帮不上忙，都压我身上了。他觉得他是我的拖累，所以因为这样，他就没法对这事儿表态。你是这意思吗？ 行吧，我知道了。 边南盯着他看了一会儿，没再继续说下去，往门口走了过去。秋意坐着没动，听着边南在外面跟老爸说要回学校看资料先走了，再听着他跟秋燕斗了一会儿，最后听到他开门出去。院子门打开又关上之后，他长长地叹了口气，看着边南之前坐着的那张椅子发呆。边南走的时候的那个眼神让他觉得很难受，无论他的本意是什么，无论他的表达方式是否准确，边南那种失望的眼神都清清楚楚。 每天12点整准时更新，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。欢迎大家订阅、转发、分享，多多支持，狼行成双。